接下来，这么多人没有啦。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违反效果，据实说明义务的违反效果。在违反效果的这个地方呢，要分成事故发生前身跟事故发生后去做讨论。为什么会这样写？最主要是现行法法条在64条的地方有一句话叫“危险发生后一同”。危险发生后一同，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罚的条文。你看，都已经事情都发生了，你还不赔人家，代表着你当初一开始不说明清楚这件事有多重大的恶性，一定是很重大的恶性才会让这个保险人有一个事故发生后还解除契约的权利嘛。所以我们先从事故发生前来看这个条文，他说，在一个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对危险之估计者，保险人得以解除契约。所以从64条的第二项来看，它是一个解除契约的效果。那传统上64条的解除契约回归民法是应该59回归原状，对不对？可是25条，刚刚我请大家看过了吧？25条，我们看一下吧。请大家记得的就是25条跟你讲无庸返还保费。25条跟你说，保险契约如果是因为64条第二项的情事而解除的时候，保险人无庸返还已收受之保险费，不用返还哦，是不用返还已经收受的保险费。所以这里跟259民法的259比起来，它算是一个特别的规定。那接下来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跟民法92条撤销意思表示。诈欺嘛，故意隐匿过失以后，故意隐匿可能同时间有诈欺的情形嘛。就在这样子的案例底下，告知义务的违反若同时违反民法上诈欺的意思表示的时候，保险人可不可以主张依民法的规定的撤销意思表示？这里很明显的，其实有肯定说跟否定说啊。然后现在又以否定说为通说，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86台上2113号判例，他直接说了保险法64条是民法的特别规定，保险法64条是民法92条的特别规定。然后第二个理由是学者提出来的，他说因为64条是一个不可增条款，不可增条款，什么是不可增条款？他的意思就是说，保险关系需不需要稳定？需要，所以他设定一个条款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内容危险估计上的增值，只要超过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要不可以再增值。这原因是什么？保险关系的稳定。所以64条重点是让期间经过之后，保险关系趋于稳定。啊，你这时候又说民法可以用，那关系会稳定吗？不会哦。因为民法的期间跟保险法期间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的哦，一个长很多，你回去翻民法92条，时间绝对比64条长非常多，所以这也是64条不能用的时候，你会回去找民法的原因之一啊。所以从否定说来看，不可增条款的本质，然后86台上2113号判例直接宣告保险法是特别的规定。然后除此之外，林群碧老师也提了一个意见，说保护经济上的弱势，保护被保险人。为什么这样讲？他说：“你看，你过了2年都没事，过了5年都没事，啊，你最后跑来跟我讲，我有当初有被你诈欺的情事，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你保险人这么弱。”我骗你还可以骗那么久，所以代表是保险人自己有问题，他调查能力不足。一个那么有钱，可以请100个征信师调查你啊！如果真的那么怕的话，所以保险人的调查能力是远大于被保险人。 那这时候我们在解释这样要以谁作为保障对象，因为是比较弱的那个人嘛，所以要保障被保险的，他是经济上的故事。调查能力来看的话，啊，当然这样子的说法也是有被批评的。好，最严重批评的就是江长国老师跟刘宗华老师。首先呢，我们来想想92条跟64条哪里像特别规定？故意隐匿过失以后后悔不实之说明，然后一个是诈欺。那你觉得主那个行为态度上一样吗？不一样。那你再想想，一个违反效果是撤销意思表示，然后一个是解除契约，看起来也不太像特别规定。那第三个刚才还有讲的处置期间也不一样，所以江朝华老师跟林俊那个刘宗华老师都会认为，主体要件、目的、效果皆不同，怎么会是特规？都不同啊，何来特规？怎么可能会是特别规定？特别规定一定是规定的太阳上有重叠啊，完全都不重叠，为什么会说是特别规定？实在是很难理解，实在是很难理解。第二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坏人，我们要保护他吗？这是刘东老师问的，他就说恶意不受保障。恶意不受保障，都已经是个坏人，我们为什么要花心思去保障他？一定有他的问题吧？既然都是坏人，我们不用特别去保障他。再来第三个，你觉得江老师还会提什么？一定会去说危险共同体。为什么会去讲危险共同体？他说，在这个整个保险的关系里面，这个危险共同体那个，他这个水池啊，这个危险池里面已经确定有一个坏人，是没有讲实话的坏人。为了让这个水池稳定，我们是应该把这坏人救出来，是吧？所以基于危险共同团体的考量，我们要让整个危险池能够稳定，不能够有风险特别高的人在里面，所以危险共同团体的考量，这是江朝国老师又提出来一个想法。还有诈欺呀，故意隐匿过失以后后悔不实之说明，我们是不是有一张纸去证明？很容易去证明嘛，因为腰保书上很容易去证明，但是诈欺的意图容不容易证明？你填的不是真的，不代表你有诈欺的意图哦。故意隐匿跟过失遗漏，还有为不实之说明，这三个东西比起诈欺来讲比较好证明哦。所以第三点其实是从举证责任，这个你可以逻辑啊。第四点，举证责任上，诈欺这件事情是保险人举证，92条，民法92条是保险人举证。但是64条很容易证明不实之说明，它是腰保书不实及推定有买，腰保书不实变推定。但是腰保书不实不代表他有诈欺的意图，这个举证责任上会不一样。在92条保险人比较不容易举证，在64条保险人很容易举证，所以我们纵使赋予保险人一个92条民法92条的权利，他也不一定能够成证哦，要看证明的程度，可不可以证明到他有骗我，要证明到这腰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没有骗我，这是很难的哦。 这是比较难的。一开始没办法证明这个诈欺的意图，就没办法。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其实也蛮奇怪的地方，就是江桥老师说德国保险法明文规定可以适用民法的规定，这是一个双面刃，这个理由真的是双面刃。德国保险法明文规定可以适用民法的规定，我就这句话，我来想一下，到底谁讲的是对？德国法明文，这真的是双面刃，明文得适用民法。来，我讲两套。第一套比较偏向下面，德国法明文可以适用，所以我国法应该要同样的法理适用。这个好像好像有道理。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说，德国法是明文才可以适用，我国法无明文，所以不能适用。好啦，所以我就说这句话是种两面刃。你可以说，因为德国人都这样定的，所以我们逻辑上依照同样的道理，然后去这样用。那另外一派就是说，德国人就是代表是不能用，他才要明文去规定说他还可以用。而我们现在有没有规定可以用？没有规定可以用，所以不能用。所以中文非常的有趣啊。所以这个理由肯定说某些时候都有人可以去做一个论证跟基础，反而不是很重要，反而没有那么的重要。所以你以后在学那个比较法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别人有不代表我们就要有，这件事情是你要先放在心中的。现在流行的比较法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大家都觉得别人有，那我们就应该要有。啊，别人有台湾没有就是台湾的错。那我都没有想过，别人有台湾没有，其实是台湾聪明，然后别人错，因为我们不敢批评别人。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台湾法学的一个走到一个畸形翻译官的态度，好吗？台湾的法学已经慢慢叫翻译官的角色，就是把国外的各种语言都翻成台湾的中文，然后就说我们台湾要这样。真的翻译官的这件事情是很大的问题。然后在39页的底下，我有放一个8/23/21/3判例的内容，两行而已，非常简单。保险法第64条之规定，乃保险契约中关于因诈欺而为依之表示之特别规定，应排除民法第92条之规定。所以就这样，他判例就是这样子说的。既然判例都这样子说了，我们就听他说的吧，就听他说的。实务上已经直接就用8/61/3，然后就排除掉很多的问题，排除掉很多的问题。好，接下来就是接下来考试未来考试发展的重头的戏。事故发生后解除契约，事故发生后解除契约，经过了非常多次的条文修改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首先，52年的条文里面是说要足以变更或减少被保险人对于危险之估计，这就是单纯的危险估计说嘛，很单纯啊。然后后来开始说要故意隐匿过失，以后为不实之说明，要达到保险人拒保的程度。它表示条件变得比较有限制，所以它又称限制的危险估计数。然后到81年4月的时候，这就是最有名的事故管理图，现在使用。他说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危险之估计的，我们就可以解除契约。但邀保人证明危险之发生未基于其说明或未说明之事实者，不在此限。这个但书又称因果关系反证。你们在学校举的例子一定是这样，10个有9个老师这样举。哦，某甲跟保险公司投保，然后其实自己有癌症不跟人家讲，然后这边谎称无癌症，然后偏偏这个人呢，他住在南投，然后碰上了921大地震，他后来被压死了，倒塌的房子压死了，应该写压就好，压死，好。他死了，他把我是寿险，事故发生了。所以这整个条文的运用就变成这样：他有没有违反据实说明义务，故意隐匿？ 在于说它事故发生了嘛，对，事故发生后异同，发生后异得解决。然后第三点，喂，因果关系不存在。仍然赔偿，为什么？因为他是被压死，不是因为癌症死。这就是现在的但书，但要保人证明危险之发生未基于其未说明之事实者不在此限。他未说明的就是他癌症，他死不是因为癌症，是因为被压死。所以依照但书的说法，不在此限，不能够解除其余要赔。好了，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然后好像很有道理。人家不是真的被病死的，是压死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种叫做一次性事故，因为人就是死一次，不会死而复生再死第二次，一个寿险契约就只付你死的那一次。然后，但是有一种契约叫做多次事故。我来举这个例子，多次事故一样，某甲跟保险公司保的是啥？保的是一个，这家保的是健康险，健康险是因疾病所致的，因疾病所致，然后他谎称自己没有心脏病，谎称没有心脏病。所以在据实说明义务上有个故意隐匿的情状发生了。那有一天，有一天，就这么简单。假设说在处置期间之内发生的，投保之后，签发保单，产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某甲牙痛，痛到没办法去看医生，然后看完医生之后。什么装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东西，医生家要装的，不然你牙齿会发炎，然后会败血症什么，所以他第一天去看牙医。然后看完牙医之后，保险公司跟他说：“我发现你以前病历说你有心脏病，然后你现在骗我说你没有，我要解除契约，在这个时间点解约，要解约。”然后保险公司就说：“然后。”应该讲，他可能晚了一两天，他牙医去看，看完牙医去跟他要钱。然后这时候某甲就说：“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因为牙医去看医生，牙痛去看牙医，不是因为心脏病去看医生，所以我产生医疗费用的给付，这个健康险的给付的事故是什么？牙疼，不是心脏病，所以你不可以解除契约。”所以他提了一个因果反证，不再实现了。然后这时候保险人就摸摸鼻子说：“哦，太夸张了啦，这什么法条定那么烂，写个不再实现就想交代清楚。”然后继续又过了几天，这时候某甲我想有心脏病的人一定很多病，除了牙痛以外，胃痛，开始胃痛。要胃痛看医生，然后这是换一家医院，然后医生说你这个可能有阑尾炎之余，可能要开刀，又或者要用特殊美国新药，然后他就用了某种药，没开刀，也可能开刀，然后又去找保险公司要钱，保险公司说这一次可以解约了吧，然后他又说不好意思了，我这是肚子，跟心脏病也没关系，所以还是不能解约。又有一个因果反证，有趣哦！终于，我跟你讲，这个世界终于会等到最后一天，终于心脏病了，在处置期间的最后一天，心脏病了。我一直强调处置期间，因为它有一个处置期间，但那期间里面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他最后心脏病住院，好吧？他说：“哦，你这时候没有办法反证了哦，我要跟你解除契约。”解除契约，然后这时候好， 过之以后，也不只是说明，然后在解除的时候也没有因果关系的反证，所以他终于符合了解除契约的条件。那这个时候，解除契约会发生什么效果？哇哦！那中间怎么办？所以所谓的条文的不再实现，有会解释的空间呢？但如果能够证明事故之发生，与未说明之事实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不再实现，法条是写不再实现嘛？所以早期的一直解释都是说不能解除嘛，所以要赔嘛。那可在这个地方呢，你很明显看到问题点，这两次的给付怎么办？而且它是不是一直存在一个危险不对价，对价不公平的情况底下，一直持续到这个时间点，他来解除契约，然后因为就说要恢复原状，那中间的给付要怎么办？要怎么处理？所以这关系是不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就撑了很久？因此啊，这种多次给付啊，多次事故啊，继续性契约常会有这种多次事故的情况。你要如何去做调整？对于不再实现的四个字怎么做调整，才能够符合64条真正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问题哦，这是问题。因为其实啊，正常来讲，这次是不是就不该赔了？正常来讲，这次就不该赔了，因为事故已经在这个危险状态不衡平了，这时候就该解决，让他回去。可是法条告诉你说，这个时候因为他不是基于心脏病而生病，所以这因果关系反正你不可以解除契约。这是学说上我说不再实现就是不可解除契约，因为有这样子的案例产生，所谓的不再实现就开始有讨论的空间，有讨论的空间。在那种一次性给付的啦，一次性给付的，原则上还是走不可解决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但是在多次性给付的啊，这种多次事故的啊，比较好的做法是用免责后终止的方式来处理。免责后终止的方式来处理，不要用解除这个效果，因为这是解除嘛。不再实现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说成是不要用解除的效果？不要用解除的效果，有没有可能去用终止的效果？就变成是说我在这个时间点我就把它停住了，然后这里不给付。危险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的 不衡平的状态一直维持下去。这个不再实现是有解释的空间嘛？比较恰当的做法可能是可以做成免责，然后后来就终止契约了，就把它终止契约了。然后这是一个，王老师跟叶老师都有提到这下面，啊，王老师跟叶老师都有提到这样，这是一个做法。然后另外一种做法就是针对修法这件事情来做分析。所谓的因果关系反证啊，其实日本法删除了，全世界只有日本法的因果关系反证，因日本法已经删除了这样子的因果关系反证的规定，所以我国是现在全世界唯一留下因果关系反证。然后第二个是从一个危险估计的角度来看。应该讲风险对价比较好。风险对价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关系存续的状态下，是不是危险跟保费之间的关联性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对价衡平，一直都不存在对价衡平的关系？因为他一开始就没跟你讲他有心脏病，有心脏病的人不是拒保就是保费会提高嘛，他的保费都是正常的保费。所以从风险对价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去搭配122条的立法模式。122条是什么？年底的、啊、 如果你是拒保的年龄，我就不赔；如果你是风险过高，我就加保费或是降保额嘛。所以有人认为可以从风险对价的角度仿照122条立法模式来做修正，这是林君巴老师已经讲了很久的一套逻辑。但是最近的争执点就在于这种多次事故，多次事故多次起伏，因为健康保险其实是非常长期，而且不会一次就死嘛，不会给一次医疗费用就死，会活着然后继续再给下一次。所以这个所谓的不在此限，解释上一定是不能解除吗？它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存在的？反而之前不在此限嘛，而不是也不得解除，不在此限就不在前面的限制，有机会去做其他的调整。这也是在多次事故底下产生问题之后，他们想办法做出来的一个方式啦，学者想出来的一个方式。这有问题啊，这真的有问题，这样子的事故真的有问题，你们可以多多留意一下，学者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讨论，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讨论。基本上64条现在说要修的选择还蛮多的，真的还蛮多的。这种继续性给付或者是多次给付的，都会回归到那个所谓的继续性契约，最好是做终止的效果。这种解除、解除怎么回复的，这种不知道。而且这一次事故，你觉得该赔该赔吗？其实也不该赔，因为一开始对价就不公平的，保费就欠的，他就骗你的。好，知道这个问题就好，这比较难的问题。我记得去年的律师还是司法官有考到很像的问题，很像的问题，就在讲到64条的，就在讲到64条多次事故，好像是司法官，印象中是司法官。那时候我跟某家英家补习班的袁迪老师有一起讨论过，袁迪也另外一个胖胖的，很可爱啊，袁迪另外一家补习班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是我倒是没有去找那个法证讨论，没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去年的400万题目真的很难。对面的讲解答是跟我讨论出来写出来的，对面的解答，对面的解答，因为去年400万是叶启忠老师出的，然后他那个题目真的考的不是很容易写，我觉得去年400万的保险法难度十足，然后看不出来就觉得难度一般，他看出来就说好难哦。然后我们每次讨论这个，他是汪天君出来，叶老师出，然后我就去问叶老师，哎，这是你出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是我出的？我说哦，那就是你出的了。问老师这怎样？老师你今年又出题了哦？就用这种问法的吗？问问题的时候记得藏答案在里面。他如果要反驳，你就会马上反驳。如果你问老师今年有没有出题，他一定会说这个是秘密，不知道敢不敢讲。所以你要问老师，你今年有出题后，这样去问。啊，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这样子，等我就从他的语气就比较容易猜出来。可是其实蔡老师出题也没什么用，真的没什么用，多看一些文章比较重要。现在文章就是比较常出，就叶启忠老师，然后汪俊俊老师大概5、6个月写一篇吧，然后张朝武老师也是5、6个月写一篇，林志伟老师几乎都不写，张冠宇老师也可以看一下，张冠宇老师也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文章都会让你有多一些思辨的空间，然后有一些案例，特殊的案例是可以讨论。啊，我们去看一下那个41页最下方的这个地方，这个问题是早期啦，早期争议很久，因为腰保或被保险的同时都是同一个人了，应该向谁解除契约？先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如果腰保跟被保险不同的时候，向谁解除契约？契约当事人嘛，这个可以接受吧？懂吗？这可以接受哦。那你觉得解除契约要不要通知被保险人？你懂我意思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你现在都说解除契约是腰保人，那要不要通知被保险人？这就是这个问题延伸下来的啦。他现在是说腰保人跟被保险人是同一个人嘛？对，腰保人跟被保险人都同。拿进，好不好？保险。然后现在问题是，腰保人有继承人吗？契约从腰保人这个角度来看，他有继承人，继承人。然后可是这个契约又会有一个受益人， 受益人的权利于来自于谁？即来自于被保险人的指定嘛。受益人的利益源自于被保险人的指定，这件事情你可以接受吧？那受益人得到的利益其实是被保险人的利益嘛？保险金的取得来源其实是基于被保险人而来的，所以你家就变成说，你解除契约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兼顾被保险人的保障，还是说直接跟被保险人讲？所以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同时可以解决我刚刚问你的问题：被保险人要不要保障？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因事故而死亡，应向继承人或向受益人解除契约。问的问题非常简单，但这里面是向继承还是受益人？这里面就会出现两错嘛。继承人错嘛？债权债务关系由谁所继承？由甲的继承人所继承吗？因为他是要保人，债权债务关系是由继承人所继承，所以应该要向契约之当事人解除契约，这不是民法258条跟你讲的吗？解除契约要向契约之当事人解除，所以应该会以继承人为解除之对象，通知之对象。那相反的呢，另外一种比较受益人说啦，他认为应该要通知受益人，为什么？因为他说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所谓的权益归属者是谁？受益人，是吧？保险金的请求权是谁？受益人。你要解除契约，会影响到谁的权益？受益人，懂吗？这个事情是发生的嘛？他已经死了，然后搞到继承的问题，现在是他要解除契约，他解除契约对谁的影响甚巨？对受益人的影响甚巨，所以在这个地方，江头老师认为说，受益权已经确认了，受益权在甲死亡的那个时间点，受益权趋于具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权利。好，站在这个考量底下，应该是去通知受益人解除契约。他是最受解除契约的效力得到而受影响的人，然后你这时候要问我说，这时候打底怎么打？我跟你讲怎么打，打底就跟你说，保险学的实务，保险界的实务，都通知就没事。都通知就好，在保险界的实务是都通知，都通知就没什么好讲，都通知就没什么好讲。但是在学理上，你觉得通知谁比较容易？真的很难哦。在民法里面，你一定觉得是甲的继承人，但是在保险法里面，你会涉及受益人权益的保障，你变成如果指向甲解除契约，受益人是完全浑然不知的时候，不是也很可怜吗？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都通知啊，把民法的法理跟保险法里面保障的那个被保险人，同时都放进去，会比较好，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一定要二择一，你要选谁？这真的要想一想，二择一的话很难哦，二择一真的很难。投投票好了，反正这就两种结果嘛，浅浅的投投票，举手运动一下，好吧？你觉得要通知要保人的继承人的举手，保民法举手。你觉得要通知受益人的举手，保险法的利益在契约的想法，举手好。就这样，我跟你的评示就这样啊。那我给你们的评示就只有，因为我觉得都有道理啊，真的很难选。因为保险法神奇的就在这里。那这时候我们就翻过来看一个判例怎么讲啊。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白目，你知道吗？问完你们之后，让你们刚刚跟判例谁讲的比较道理？我想判例就是法官嘛，法官就是民法学的比较好。结论推出来，保险契约为要保人与保险订立之债权契约，要保人指定第三人为受益人者，该第三人并非契约之当事人。原审认为被上诉人得向上诉人解除契约，并据已认定上诉人无请求被上诉提付保险金之权，致歉允下。所以答案是什么？他认为要找要保人的，也就是这个情况要找要保人的继承 就是起来，懂我意思吗？范蒂是这样讲的，但是你可以骂范蒂嘛。不过就是一群法官，然后开个会选出来的，你当法官你也可以去选啊，撑久一点就换你选的，懂我意思哦？所以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只能跟你讲，判例考司法官的时候蛮有用的，考司法官判例真的蛮有用的。好，再来看一个除斥期间的考点。除斥期间这个考点其实算是两三年前比较集中考试，两三年前的集中点在这里。你从看刘文聪这个题目就知道，大概是几年前台湾龙卷风那个年代出的题目了，就大概看得出这个考题的时间了。然后大概在前年的时候，北大的法研又出了一次这样子的题目，北大法研又出了一次这样子的题目。然后这个是其实是成大法研的题目啊，南部可能比较喜欢刘文聪的，就取这个。我不知道那时候刘文聪那一部其实我没有看完，看觉得太臭了，又臭又长的，我也不想看下去了，很累。然后后来名字不是一直有什么娘家，还有什么，好多、哦、夜市人生。有一阵子我在教那个民法，都通常都拿娘家或者夜市人生来作为案例，谁跟谁偷生出来，他到底会领到继承权，然后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妈妈，这种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你学看电视的时候，希望你可以顺便学一下法律。如果要跟保险法结合的话，最近车祸还蛮多的。所以我说你可以想谁告谁，然后谁赔谁，强制性责任谁赔谁，然后谁的全民健保赔给他，然后他的私人保险赔给他，谁代位谁。最后一堂课我会教你这个，真的，最后一堂课我会教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这题目有点长，所以我知道拿在手上太长。刘文聪1994年6月1日，经其妻永惠之同意，以其妻永惠为被保险的，并以文聪为受益人。1994年6月1日，订阅与保护您保险公司订立人寿保险，这老师就是专门要让你笑。保护您订阅时，于腰保书上之健康状况来询问，隐匿圈起来故意隐匿有先天性心脏病之事实，后有位于1996年5月20日挂。1996年5月20日死亡，被保险人死亡。文昌因恐若依法向保险公司告知永惠死亡之事实，上述情事将被发觉，保险契约恐遭解除。所以他借由他学的保险法，知道他要发呆到1996年7月1日才向保险公司通知，所以他就等到1996年7月1日。这就是除斥期间的问题了。拖啊，1996年7月1日，这可能会有尸臭的问题。因为放了这么久，看他有没有用塑料袋包起来，不知道。然后告知上开情事，保险公司与查证后发现他有先天性疾病，主张文聪违反据实说明义务，想要解除契约。文聪则以契约已逾2年除斥期间，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契约为由。请问现行实务为何？若您为保护您保险公司的委任律师，应该如何主张？这个老师叫你当谁？当保险公司的律师。记得写答案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他的偏颇处在哪里了。好，已经告诉你他的偏颇处在哪里。好，首先来看很多问题。第一个点，其实你可以直接点据实说明。据实说明义务很明显是违反，问题在于说它是一个除斥期间，它是一个解除权，当然是一个除斥期间。如果从一个除斥期间的考量来想这个问题，除斥期间有没有延长缩短之可能？不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延长缩短。如果你民法学得好的话，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延长缩短。所以从除斥期间的考量，这个1994年6月1日到1996年7月1日，摆明超过了2年的，摆明嘛，连那个头尾要不要算的问题都不考虑了，摆明就是超过了2年以上嘛，2年以上，好不好？超过了2年，那依照64条的第三项，是不是跟你说， 前项解除权，自保险人支一个月，第六两年，看这情况就是不支嘛，他是两年之后才支的，但是他已经在定义后两年，这时候可不可以解除契约？除斥期间带出来的结论就会出现实物跟学说的基础争议。实物会说什么？除斥期间已满。很简单嘛，除斥期间已经满了，不得解除。那再来，学说要说什么？学说一定是跟实务唱反调，觉得可以解除。那怎么说可以解除？他就说这是一个不可增条款，六十四条是一个不可增条款。那不可增条款的立法目的是什么？如果两年都没发生事故，那就是趋于稳定。它的前提。是未发生事故之量所以六十四条第三项讲的两年应该是未发生事故的两年从不可增条款来看，不可增条款的前提是未发生事故的安定状况、安定状态持续了一定的期间之后，我们就不能解除契约。所以，本例已发生事故，故。能得解除契约，这是学说上的一个考量。那你这时候要法学的写法就要写六十四条第三项要采一个目的性线索成未发生事故的考量，未发生事故的两年目的性线索解释。懂哦，目的性线索基于不可增条款的这个立法目的，我们把两年目的性线索成没有发生事故的两年，那本例中有没有发生事故？有，所以可以解除。那这实务怎么办？不能解除是法院的决定。保险实务上就跟你说，我会一个约定观察期，什么意思？约定观察期就是说，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事故发生的某一段期间内，你必须要跟我讲，让我去了解他死亡的事实。如果你等到他肉都腐烂，我怎么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你把他融化了，我怎么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所以在契约里面就有另外一种方式，叫做约定死亡的观察期。在这个观察期之内，你要跟我讲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不跟我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不赔。这种算是特约条款的一种，特约条款的一种，它是避免像这种，你看他都死了两个月，蛮恶心的，都死了两个月才跟人家讲，想起来蛮恶的，两个月之后跟人家说我太太已经死了，都起鸡皮疙瘩，对，所以他约定观察期之后就可以避免这种状况，然后如果你还要继续往下推实务的判决，他最后有说啦。如果有诚信原则的适用，还是可以考虑做一些调整。他有做一个诚信原则作为调整，可是他并没有说要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你才能做调整啊。这只能回归民法第十八第二项，自己慢慢去 跟法院主张说，这个违反程序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应该不能够赔他。好，那这个案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潜藏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讲完才可以休息。那个问题就在这，刚才已经点出来，他太太都死了，他过了2个月才跟他讲。我们不是有学一种东西叫做事故发生后5日内通知，对吧？58条啊，58条。之前在讲那个有一个约定的时候讲过58条，事故发生之通知义务。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你行有余力，最好再去写一个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这是在58条跟你说的，事故发生后5日内应为通知，如果不为通知，接到63条是损害赔偿，对吧？违反58条未通知付损害赔偿，那所以有人开始主张。我们可不可以说，如果你通知我，我就不会超过处置期限，我就不用赔。现在是因为你没有通知我，导致我要赔，所以我的损害赔偿的范围有没有包括这个给付保险金？这是保险公司主张的一个内容，我讲给你听。这是保险公司主张的，保险公司主张63条，包括。未能解约而给付之保险金，怎么反驳人家？这应该是我想象的案子，是被告，当然是被告。被告提出的第一个理由，被告就是说，我跟你讲，你就一定会解除吗？我跟你讲，你就一定会记得解除吗？我在5日内通知，你就一定查得到他是有先天性心脏病，我隐瞒你吗？不一定。所以，他提出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不一定我不通知你就不一定我通知你就一定可以解除，就不会不用给付。我通知了你也可能没有解除契约，所以我的通知跟解除契约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够连在一起。我通知你，你也不一定会解除嘛。解除归解除，通知归通知，所以通知跟解除没有来不及解除这件事情是欠缺因果关系的。这是第一个他们讲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58条的立法目的是什么？保全证据嘛，早日通知，保全证据，然后避免损失扩大。大概就这两个理由啊，顶多保障大会权。从所有的立法目的来看，你要保全证据，好，我的迟到通知让你来不及保全证据，来不及看他怎么死的，那关解除什么事？第二个，避免扩大，人都死了，怎么样他不死？就 CPR 嘛，所以我通知你，不是那种你赶过来帮死者 CPR， 也不可能嘛。假设代位权，人寿保险拥有代位权，所以结论就是在立法目的。也不包括这一块，不包括解除权。所以法院最后判决是说58条接63，你可以要他赔你钱，但是不可以说因为他没有通知而你要来不及解除契约，要给付的保险金是你的损害，不是，那个不是你的损害。好，这是58条出现在这个案例的问题。然后既然讲到不可证条款，就要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说，你觉得时间可不可以调整？可不可以调整？64条，处置 己认为约定成三年，契约约定成三年，这是有争议的吧？这个争议你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主要是争议，这没办法。两年约成三年，各位。我每次讲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就有一个感觉，跟某个题目很像。两年约三年，我跟你讲，就跟某个题目很像，跟江潮老师某篇文章。在这个地方呢，刘仲老师认为说，不可争条款是契约当事人之间的自由约款，可以自由调整，在美国的确是可以自由调整的。但是江潮国老师说什么？保险的基本要素，保险的基本要素啊，而且依照民法也不能改啊，懂吗？保险的基本要素。所以是一个绝对强制，不可以调整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两年，你凭什么变成三年？你凭什么？你跟我讲危险共同团体的绝对强制约款嘛？绝对强制的法条啊，不可以随便做有利于被保险人之变更。但是也出现过另外一个争议啊。另外一个争议，这个题目其实后来真的有判决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打到高等法院。还有保险法是因为给付金额很高，所以诉讼标的都很高，所以民事庭都可以打到最高法院，都可以打得很上面，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经典的判决出来，经典的判决还蛮多的，所以学保险的打诉讼案子还蛮多的哦，真的哦。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说他北部考上律师之后，他就决定去中部做律师，然后专门接国泰的生意，然后看他也是衣食无缺，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你只要抓准台湾最大的保险公司，然后如果他你跟他有很好的关系，他一直委外啊，有些案子保险公司也不想弄，你是委外去处理，他一旦委外的时候关系建立起来，就只用中部的可以只有你做，而且你做一家保险公司就够了，一家就够了。其实保险公司大的话，案子真的蛮多。考虑看看啦，考虑看看，考虑看看。保险这一行是不至于像并购那么顺，但是会比一般的好，懂吗？然后并购的案子基本上已经很少，在台湾已经被经济边缘化，越来越少并购的案子。早几年，在五年前，很多人都学并购啊，公司法、证交法、企业并购法，然后想说哇，一个案子好几千万啊，现在都案子已经很少，真的基本上都很少。越来越少啊！现在很多外商，很少外商要来台湾订什么并购案，越来越少，都转到大陆去了。那转到大陆去，你也吃不到钱，真的真的很难呐、啊。所以想想看你的利基在哪里，好不好？不是叫你念保险，你可以念别的。但是其实现在公司证交跟企业并购法太多人念，要赚到钱很难的，除非你是哈佛的吧？我看，对啊，越来越难。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把很多的义务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来想想看，一个是不保险公司有什么？36年，然后期限是什么？知悉后就要通知的，法条虽然没写，但知悉后就该通知。他的通知义务有谁？要不要被保险的嘛？许多商家里都被保险。那违反的效果什么？37条，故意未通知无效，就抄抄法条就好啦，要不回去你自己再补就好。像句子说明义务，就今天有讲过64条嘛，64条要求什么？缔约当时，法条写缔约当时，但是我们已经把它扩张到什么填腰保书那个时候。啊，通知义务人是腰保人有写嘛？啊，被保险人我们今天不是有讨论嘛？其实你现在也不用抄啊，听听我讲，复习一下就好。你之后也补得上去。据说明义务那个被保险人不是用学说的角度来想，认为说什么体系解释认为说要有被保险人这个有通知义务人，然后邻居表是讲一个什么权利补足说嘛，对吧？然后最后它的法律效果什么？是64条第三项解除契约啊，记得有个两年的考验。啊，主观之危险增加跟客观之危险增加，现行法的法条在59条二项跟59条三项，一个是知悉在行为前就先通知，一个是知悉后10日内通知。啊，这样的定法不好呢，的确是蛮不好的。所以那个江守国老师认为最好都可以改成知悉后马上通知嘛， 对吧？那主观的通知义务人很明显啊，59条2项跟59条3项都是要保没被保险的都行。然后他们的法律效果呢，在法学解释上应该是57条，有63条，57条，有63条。到最后在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呢，第二次会再讲一次，它在58条，它的期间是事故发生后5日内通知，它要写的条文是要保被保险还有受益的，他还写一个受益的，事故发生要通知义务。反正违反效果人1到63条是跟你讲是要付损害赔偿责任，所以这里有五个义务是比较常考的，你可能要多多注意一下，多注意一下。好，继续讲，特别条款讲完了下来。在特别条款这个地方呢，其实它跟据实说明义务有点像，怎么说呢？据实说明义务是针对你过去的事实嘛。过去的事实，但是现在的事实，现在的情状，你会借由据实说明义务来问你现在还有没有病吗？你过去有没有得过病？现在有没有得病？那可是未来的病呢，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是据实说明义务问不到的。所以在国外的潮流上，会分肯定担保跟允诺担保。所谓担保是一个 warranty， 在一般的契约啊 ，contract 里面就会有一个，有一些 warranty 是必须要去签订的，担保，在契约法里面有担保，然后还有分肯定担保跟允诺担保。啊，肯定担保就是针对过去的事件，还有现在的形状。我们去做描述，然后大家跟你说我没有骗你，我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以前是什么情况。那允诺担保就是针对未来的情状去做约法，约定说未来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立法立在台湾是不一样的。本来它上面这边可以用64条的据实说明义务来解决。然后它下面可以用特约条款来解决，偏偏台湾的特约条款是不管过去、现在或未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条文，它的条文是怎么写？67条，与保险契约有关是一切事项，不问过去、现在或将来。过去、现在或将来，所以它重叠了，它已经一部分把它拉上来，它把据实说明义务的一部分拉下来。就拉了一些下来，那可是问题就出现了。你看哦，它这66条效果是什么？那个68条，保险契约当事人之一方违背特约条款，是他方得解除契约。危险发生后不依同，他们的效果都是解除契约，对不对？解约，对，是解约。感觉效果也一样，被拉下来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重要性的要求。在据实说明义务，我们有没有加上一个危险重要？危险评估是一个重要的，它是从一个客观面来想这个问题。可是，在特约条款，我们什么都不要求，只要你们双方约定就好。所以是一个纯主观的，所以如果我现在问你说，你有没有养狗，在据实说明义务，它不是一个危险重要事实，然后因为养狗可能不会让你折寿之类，但是如果你把它解释成是一个特约条款的时候，他问了，然后你说哦没有养狗，那其实你有养狗。就可以解除契约，所以你知道，如果什么都解释成特约条款会很恐怖，什么都可以解除契约，因为特约条款没有任何的限制，他只有跟你说，不问过去、现在或将来，均得以特约条款定制，而且是一切事项，懂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比起64条，应该要更加的谨慎。一定要更加的谨慎，这样会比较好，因为它的要件的确是比较少的。它等于有点像，你们学民法之后不是有分主观等价跟客观等价那个概念在学契约法吗？没有吗？ 怪，好不好？反正就是你双方的价值究竟是主观判断，你觉得那支笔值100万，还是它客观上值10块？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套用到保全法案里面，就变成说，可能双方都觉得有没有养狗这件事很重要，所以它就会被约定进特约条款。它在主观上双方是重要，但是在客观上它可能真的不重要。所以这是主观的想法，这是客观的想法。在解释上的时候，特约条款要特别从严哦，现行法的规范下，这个要从严解释哦。保险法的特约条款要从严解释哦。保险法的特约条款要从严解释。然后这里我在讲义里面特别把它摆在一起，把特约条款跟句子说明做一个比较。那之后下面还会有一个除外跟不包括地方，讲要讲10分钟。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用字就好，下次我画个图。所谓的除外就是排除原属包括之条款，限缩承保范围；不包括条款就是承保不包括保险的范围。这什么意思呢？好，还是画，反正都已经讲就画了。这是火灾火险保的范围，然后火险的范围本来有包括走火电线走火，然后但是不包括战争的战火。但是后来呢，在当事人的约定里面把这个排除，这个拉进来，把这个排除就叫做除外，这个就叫做不包括了。这是同路，除外跟不包括。啊，但是记得江老师不一样，江老师他说这个把它拉出来叫做不包括，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把这个不包括包进来叫做包括，就这样。江老师只有包括跟不包括，没有除外跟不包括。把没有的拉进去，在保险学里面叫做一般的保险学里面叫做不包括，把已经保的东西拿出来叫做除外。然后在江老师的看法里面，把已经保的东西拿出来叫做不包括，把没保的东西拿进去叫包括。所以最难的就是不包括，对吧？不包括的概念是相反的，对，不包括。但一般学说是说不包括是保。然后在江老师里面，不包括是不包，就不赔，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除外条款是排除原属包括危险之条款，就把它拿出来了。然后不包括条款是把承保不包括危险之条款原本不在外面的，把它拉进来，把它变成扩大承保范围，懂吗？所以下面的效果，基金除外，危险保险人自始不负责任，没有抛弃有的问题。然后扩大，然后不包括条款的重点就在于它可以扩大范围。是事故发生时，保险人仍然要负责任。好，记得江老师的分类不一样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Thank you.